减少垃圾，美化环境。有些东西分比合好，比如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举手之劳，生活更好。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在今天和明天的影院节目当中，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电影《开国大典》。今天呢，请大家欣赏这部影片的上半部分。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5000年的日月星辰，黄河曾多少次荡涤沧桑大地，可没有哪一次的改朝换代可以和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的这次壮举比美。这是一场关系到民族兴亡、关系到两种命运的最后决战。集合在共产党大旗下的人民正在冲决反动派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迅跑。听，那是炮声，那是呐喊声，那是进军的鼓声，那是亿万人民迈向新生的脚步声。历史终于为新中国拉开了帷幕，那些驾驭历史风云的人物正在筑起辉煌的大厦。 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便无负他求。除此国家危急，我唯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负托之重，实不胜惭惶耸立。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亦为国民的公义侍从。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杜林，你对这篇文告有什么看法？ 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看法。 我反对发表这篇文告，总统不能隐退。 是的，这对民心士气都有重大的影响。 那有什么关系？我赞成，请以党国大局为重。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也许是试探吧。 我并不想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辞退，我自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内的某一派系。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无可置疑。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这就全面了，把蒋介石那方面也考虑进去了。 烧起那个理论家要好好斟酌呀，文章越盖越好嘛。 来，请吧。 好啊，来来来， 这是主席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请廖承志同志明天早上播放。 是。 哈哈，我猜你们都在这儿嘛。 快坐。 老总，你最辛苦了， 来来来，我们慰劳你。这里舒服，这把交椅你来坐。庆祝什么呀？ 庆祝我们将向江南进军，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吧。 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们为前线的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邓小平、 陈毅、罗荣桓、 徐向前、聂荣臻吧。 你这个题目也不小嘛。就为今天叶剑英在北平郊区就任北平市长吧。 好，来来来，干。此时此刻，不知傅作义、傅医生将军作何感想啊？ 困坐愁城，决心南下，看来思想斗争很激烈。 他是守古城的名将嘛，当年守涿州，奉军三个月没有攻下，也许他还想试试。 现在，石景山及附近一带已经被我军占领。前天，冀北电力公司要向北平城里供电，想让北平老百姓过好这个新年，可是傅将军他不干， 所以整天唉声叹气，摇火柴头，昨晚一头撞在廊柱上想自杀。 昨天情报做到这种程度啊？恩来，派钱之光到香港接民主人士，进行得怎么样？ 第三批李济深、茅盾夫妇、朱润山、张乃器、邓泽民、邓富民他们，于12月26日登上苏联货船尔丹号离开香港。 报告。 进来。 淮海前线指挥部发来的战报。 好，念念。 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在双堆集全歼国民党12兵团，伏兵团司令黄维。华东野战军在杜聿明集团弃城西逃后，追击并将其包围在永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地区。 白崇禧又来了第二封劝我隐退的电报。 这个白剑生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 邓令兄也不知道吗？ 不知道。 他派黄少兄去香港联络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计，你一定是知道了吧？可惜李济深已经北上投奔共产党去了，小诸葛失算喽。现在他又在联络湖南的程潜，他们搞起了局部和平。德林兄，与你与我都不利呀。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和共党谈和。 你尚且不能讲和，我就更不行了。 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就可能和缓一下。只要缓和他3个月至6个月，我就可以训练出300万兵员，还是比共产党的兵多。再说，德林兄不是被斯图雷登大使看作是开明和民主的代表吗？舍你其谁呀？ 你们， 我叫尹东升，徐州日报随军记者。 哦，我叫张永国，是在徐州开商车的，是他们把我给拉来的。哎， 啊，你呢？ 他是13兵团的高军区， 郑坚。高军区，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高文明。 啊，13兵团有几大处啊？ 6大处， 处长都叫什么名字？好好想想吧，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 哎呀，高长官，别拉着我， 别， 松着手。 这是谁呀？报告司令，他只说他叫高军区，再就什么也不说了。 怎么，连个姓名都没有吗？顾师傅打仗还要通名报姓呢。我是华野司令陈仪。 陈将军，久仰，鄙人是败将杜聿明。 走吧。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在历时65天的战斗中，我军共歼敌55万5000余人。 傅作义如此拖延，真是不可容忍。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告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聂荣臻，告诉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山、周贝宏将军，我军刁民伐罪，就平津人民于水火，傅部如不立功自赎，我军将坚决消灭之。哼，围城一月，一等再等，我们的人来是有限度的。 朱总，你看那天攻击天津？ 1月14号，怎么样？ 好，就照你说的办。不过，北平是文化故都，工程要精确，不用重炮，绘图敌说，人手一份，不许破坏故物。最重要的打击，一定要落在敢于顽抗者的身上。 1949年1月14日，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经过24小时激战，一举攻克华北重镇天津，活捉守将陈长捷。 真没有想到啊，天津一天就完了， 形势逼人呐。 林彪是我的晚辈，聂荣臻比我小4岁，叫我向他们投降，我的声誉就此就算完了。 一生30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得以保存，191万北平人幸免于难，一生啊，这是深得人心的事啊。 何思源先生来了。 好，司令。战事吃紧，北雁南飞， 可是何先生却从南边来， 真了不起啊。 哪里哪里，我是来请示我们十一位民意代表明天是否出城与中共接触。 要去，要去。请何先生带一句话，我傅作义决意顺乎民意。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将军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宣布起义。国民党北平守军开出城外，听候改编。 但是人难为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为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特一句，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逝世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总统，您不能退啊。 我已做此决定，今天就离开南京。 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 德公，这是怎么回事？ 你问这个，这么做也是按蒋先生的意思安排的。 欺人太甚，民不正，我不就职。 德公啊，我愿以老朋友的身份劝劝你，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处境。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争什么呢？争得不好，你自己的安全恐怕也难以保障啊。 反正我不当木偶，被人耍弄。 张治中先生到。 德公 你好。 你看到报纸了吗？李清兄，设法更正一下吧。哎， 我更正？ 哎，你怎么不能更正啊？ 我敢更正吗？ 你怎么不敢呢？你是堂堂国民政府的秘书长吗？ 我没听。我是国民政府的秘书长。哎，好的，武汉白建生将军。 啊， 我是白崇禧啊。 啊， 德公吗？ 是啊。 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可做假皇帝啊！啊， 我知道了，多谢关照，你也好自为之啊。算了算了，国家都这个样子了，我还闹什么带不带呢？唉，在这危急时刻，为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我不等救治仪式，马上开始工作。李清，记住我给我办这件事：一，给毛泽东写信，同意以他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二，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三，寻求美元，制止物价狂涨。文白。你 第一条，这第二条、第三条嘛， 只要我们内部团结，民众支持，我看事成可期。起草电报，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张伯钧、张东孙，他们对蒋深恶痛绝，对我可并无恶感。在国共之间，应该有个第三种势力。 第三种势力，恐怕李济深他们正在参加毛泽东的宴会碰杯呢。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艰苦， 更伟大，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清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加强， 不行， 这 无论如何也不行。 哎呀， 哪能让我们睡在海上上？你们是行军床呢， 不行不行， 这不行。 哎呀， 康大姐，这不行。 你们是客人吗？千里迢迢从哈尔滨来看火一地嘛， 这无论如何也不行啊，不行。 哟，好热闹啊！啊， 主席，您快给评评理吧。 啊，哎，又不是什么军国大事嘛。好，我来裁决。嗯，今天是历史性的日子，我的意见嘛，都不睡，谈他个通宵。恩来啊，到底发了慈悲，来尝一尝。 老宋、小康，哎，我们来喽。 好家伙，来了一群烟鬼。 来来来，哦，快请进。 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坐。嗯， 来 啊，我来。 坐坐坐，大姐。 哎，来来来，坐坐坐。 来来， 柯青同志啊，你看我们怎么谈呢？ 谈吧，谈到多晚都行。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是 搞点酒，搞点吃的，啊，嘿嘿，比如一只鸡肉，啊。 知我这诚意。咱们谈谈党的工作转移的问题吧。陈毅啊，准备让你当上海市长，你说说对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吧。 主席，又等47年天津大别山艰苦悲惨，华东这块肥肉应该给他们，我去打西南。 好，今天啊先不谈上海，苏玉啊，你谈谈都江的问题吧。知道那边在干什么吗？ 毛泽东已经北平了，今天在西安机场举行阅兵式。 他进入北平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意外的是我们实际上是被自己打倒的。 啊，您是说是国民党打倒了国民党吗？ 嗯，李宗仁、白崇禧都不是个东西。 可白崇禧手握重兵，他与汤恩伯各守长江一端，位置十分重要。 我把直接与我联系的密码本交给了他的副手宋希濂。 您是说用宋希濂控制白崇禧？ 嗯，控制住他对固守长江防线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虽然进入了北平，可我尚有江南半壁江山。 是， 我要亲自去看看汤恩伯的布防。 父亲，您身体欠安，再说您已通电隐退，不宜再露面。 大厦将倾，多么难知。不过我还是要支撑到最后，谁让我选择了这条艰难之路呢？ 父亲说得对，相信我们会有转机的。眼下您要多多保重身体才是啊。 谁输了？谁输了？ 报告，黄埔集集少将司令李湘南输了。 我听你答。 委座，我们错了，甘当受罚。 诸位请落座。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长江天险能否守住全靠诸位仁兄了，拜托了。 校长，不成功便成仁，我李湘南 明天就把妻子儿女接来，誓与长江防线共存亡。 谢谢。 施主阿弥陀佛。困居长坂坡，实现落凤坡，出师不利，丧妻失偶，早求退路。 信则灵，不信则无。 不要乱讲，这里的签还是灵验的。 是。 文白，我们出去走走吧。你是了解我的，我是愿意和平的。 那对中共的和谈草案， 我没有什么意见。 总裁的这个态度对和谈是很重要的，就是对消除党内对和谈的不同意见也是十分重要的。 哦， 总裁，你这些见解可否在报上发表啊？ 你斟酌吧。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南京啊？ 如果总裁没有什么事，我准备后天返回南京。 文白，此次北平之行你是肩负苦差，一切要当心呐。 你知道小蒋说你什么？ 他说过什么？ 他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什么和平，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是蒋经国在西口讲的。 再见了，好的，回来，再见， 再见， 好好好，都好，谢谢。 这正是人心所向。文白兄，党事国事，你我个人之事，全系在你们这次北平之行了。 请问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能占几成呢？ 张将军，张将军，张将军，请问中共会答应政府的条件吗？ 张将政府的和谈条件，蒋总裁的态度如何？ 张将军，此去北平心情如何？总该留句话吧。 很抱歉，对你们的问题我无可奉告。如果说到我的心情，只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呢。 以上讲的就是经中央批准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重点。我已经讲了1小时50分钟，现在请小兵同志讲。 前庭协议，我们要应付许多拖泥带水的事情，不签对我们要爽快得多。无论签与不签，人民解放军都要向江南进军。好了，现在请粟裕讲。 首要的任务是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3.5个月的长江防线，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总长500公里。我军分为东、中、西 三个作战集团，东集团由我指挥，有叶飞的第十兵团，陈世钜的第八兵团，共35万人。中集团由谭震林副政委指挥，既有王建安的第七兵团和宋时轮的第九兵团，30万人。西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直接指挥，第三、第四、第五兵团，25万人。上述三个集团再加上四野的先遣兵团，我军总兵力100万人。 根据总裁训示，国防部决定将正规军扩充到350万到500万人。为此目的，已决定设置14个编练司令部。第一编练司令部，司令王敬久， 有。 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胡琏， 有。 第三编练司令部，司令沈发造， 有。 第四编练司令部，司令欧震， 有。 第五黄杰， 有。 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何绍周， 有。 第七罗广文， 有。 第八陈铁， 有。 第九编练司令部张雷忠， 有。 第十孙元良， 有。 第十一宗济， 有。 第十二胡宗南，第十三李民， 有。有。 第十四编练司令部司令宋希濂， 有。 都明白了吗？ 愿为党国效忠，杀身成仁。 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承担，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嘛。在这个协定草案里，依据毛主席所提的8项主张，分别列出好些条款。第一条是惩办战争罪犯。 关于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在以前多次交换意见中，我已经一再的表示，希望不要把这一条列为正式条文。如果一定要列为条文，是否可以这样讲？凡拥护和平者，应该予以宽大处理；凡是背叛和平者，才应该予以追究。中共 1949年4月13日21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和谈正式开始。周恩来舌战群儒，张治中步步为营，结果进展殊少。于次日凌晨1时55分休会， 见了毛先生写给柳亚子的词《沁园春·雪》。啊，牛中流传，实微不多，见小喽。 啊，不，借先生一句话，那词慨当以慷，底是陆游、陈亮。不过，我看出那里有王者之气呀。 当时谢的时候实有一口气，将先生总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心谢，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不过我说的风流人物不是说毛毛，而是说人民。 哦， 人民要胜利了，张先生不愿做风流人物之一吗？ 我鼓吹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可又拒绝参加同盟会，赞成过戴笠制，又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接近过袁世凯，又参加过讨袁，主张复古，又营救过李大钊，还当过北洋军阀的教育总长，受到鲁迅的讨伐，反对白话文，跟胡适打笔仗，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正因为如此，我们视您为国宝啊。 国宝。 还有一点，您资助过共产党？ 我？哎，没有的事，我这几十年既没有动产也没有不动产，谈不到资助你们。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若有，蒋先生还能饶过我。 1920年我照过您。 嗯，这倒有印象。 我说 有一批有志青年要去法国勤工俭学，请你帮忙。你给了我20000银元呐、 啊。哦，对了，可那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 这钱呐、啊，全部用在共产党身上喽。 哦，啊，我还做过如此好事。 啊，这钱啊，我是一定要还的。而且还要加上利息、 哎、 不过我现在是一文不名啊，囊中羞涩、 哦哦、不用还，那钱不是我的，那是我向社会名流募集来的。 一定要还 啊，不用还， 哪有借钱不还的道理呢？ 啊，文来 啊，文白兄，根据贵方的意见，这份协定修改了40多处，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 你说的所谓最后的文件，是否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啊？ 我们拖不起呀、啊、这是最后的态度。 也好，倒也干脆。好，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结束了啊。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他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当然，作为我们方面，首先应该进行自我反省，希望中共保持远大目标，开阔的胸襟，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政权。 哦，谢谢。我也希望国民党获得新生，不过这是后话。签字的最后时间是4月20日， 李济深托人给我捎口信，让我把总统大印带在身上，到哪儿都可以签字。 哼，啊，德公，这都是周恩来的意思。 嗯，连白崇禧将军，周恩来也安排了。另外，周先生建议你把咱们的18军一个师调到南京警卫总统府。周先生考虑到你的安全，周说，蒋如果有什么动静，只要这个禁卫师能保护你24个小时，解放军就到了。 可惜晚了。 如果你能签字，周答应你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保存广西子弟兵，两广2年之内不实行土改。这条件够优厚的了。 优厚？你还说优厚？季宽，我苦心经营江南半壁，目的是什么？现在刚刚开始，你就要我拱手相让？ 这个， 哦，啊，你们来了， 我手里有兵，绝不投降。德公 啊， 你应该逼蒋出国，撤掉童养媳妇何应钦，大草包汤恩伯和顾祝同，把台港的武器金条运回来，跟共产党决一死战。 你阿西骗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父亲，是不是电告广州，立即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这个和平协议？ 发电报给广州。 南京来电， 怎么样？ 南京政府拒绝签字， 抄送中共吧。 好。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使张治中等国民党代表陷入尴尬境地。24小时之后，即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万炮齐鸣，万船竞发，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的500公里江防线上，我百万雄师奋勇过江，一举击破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解放南京，挺进江南。